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 天有也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 歌手是你和我， 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相逢是首歌，歌手是你和我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